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欢迎你进入十点大陆机，今天的感觉怎么样？你的城市，你的国度，是不是天寒地冻？又或者说你在一个温暖的四季如春，甚至是四季炎热的地方，你感觉不到寒冷？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你走在大街上，或者走在人群当中，你忽然就被一幅画面勾起了一幅想念，这个想念是你忘不了的，一直在你心中记得的。这个记得的内容也许关乎一个人，也许关乎一件事情，反正是很复杂了，你就会定在那儿想好一阵子。他还好吗？这个事情的里边的组成人物，女他男他，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还好吗？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借着这样一个十点大陆机的机会，跟各位聊一聊有些忘不了的人和事，让你有一点点伤脑筋的事。人情世故都会伤脑筋。好了，今天把话题送给各位，欢迎各位呢通过视频和音频同步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跟我进行一个链接。首先跟在视频的这方面看视频的朋友打个招呼，嗨，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谢谢所有进入我房间的朋友们，谢谢易柱翡翠，谢谢过往云烟老朋友们，谢谢安安，谢谢 Loco 好多好多的朋友，你们进了屋子就好好的坐着，屋子里还比较暖和。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加了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就点击左下方的视频，我就会出现在视频当中 say hello 给你。第三种方式，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同时又喜欢我这个主持风格，喜欢我这个主持人的话，你可以有两种方式看到我。第一种，找到我，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周大福的周大，准确的准。第四种方式，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微信公众账号，因为每天晚上我会跟你说晚安，叫做准时大陆机。忘不了的人和忘不了的事啊，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话题，它可以调戏你各种各样的情绪，聊一整年，对吗？我们今晚只有一个小时，我希望你畅所欲言，说一说你的忘不了的人和忘不了的事。我忘不了什么呢？我一直忘不了要在晚上的直播间见到你们，看到你们。我一等了很多年，我跟各式各样的人交流过，当然我在视频当中出现过，是在白天很多的节目当中，我也做过视频的直播，做过很多类似的工作，但是晚上真的是回归到我的工作当中，直播间见到你们是我一直没有忘了的想念。那是每当天黑的时候，一种自然而然的惦记在我心里。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依然准备了很多动人的好听的华语乐坛的非常经典的声音。那今天晚上第一位陪着大家勾勒这个想念话题、忘不了话题的是谁呢？他就是不善言语的包工头阿杜。阿杜的声音呢，听到那个哎，我故意制造了一个这样的音色哈。他的经历很有趣，他是陪一个人去选唱歌手，然后呢他在3000多个歌手的音频当中脱颖而出。阿杜的音色充满了时间的味道。一个片花之后，来听阿杜的声音。这里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机。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your belly 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希望我们每晚的相遇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只有自己变成更好的那个人，我们才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姿态态度气质去找到更合适的人。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人。如果你见过我，那些年你应该在晚上熟悉我的声音。如果你没有见过我，现在可以见到我了，可以通过花椒找到活力982，我就在这里等着各位光临。今天晚上说忘不了的人和事啊，这个文字叫做忘不了放不下的，是把自己囚禁在灰暗的这样一个记忆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空间，就是老忘不了一个事情，放不下一个人，把自己老囚禁在一个自己所谓的保护圈当中，也不敢去想，你也不自信，你也不去行动，把自己局限在了这一个固定的空间当中。而且当有人去靠近你，关注你，了解你，想让你打开心扉的时候，你主动就屏蔽了。其实身边或者你身边或者大家看到这样一句话，有不能打破的这样一个禁锢的话，即使给你一片非常漂亮的天空，你是不是也找不到自由的感觉？忘不了的人总会在你的生命里留下很深的印记，这个印记你也许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它就是你的一个秘密。那今天晚上呢，这个秘密你如果想保留就继续保留下来，你如果想分享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在新浪微博里跟我聊一聊。好些朋友一直在问我，其实我每天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写的文字，拍的照片，去聊聊他们的生活。他们会说，准子你这么多年忘不了的是什么呀？我刚刚告诉过你，我忘不了的是用夜晚的这个非常难得的时间陪着你。为什么？一是我适合，二是我喜欢夜晚的时光，很多很多年我都是在夜晚工作，大概是从2004年吧，现在已经2018年了，14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一到了晚上就会有无穷的活力和力量。有的时候我会做一些我白天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想一想各种演奏的动机，你可以静下心来，用一种最最舒服的音色去说出你最想谈的话语。有些人是可以属于白天的，我白天也有节目，但是白天那个节目的就是欢乐的，就是哎你好是这样的，可是到了晚上我就是应该好好的让你们觉得很舒服。有的朋友在很多很多的时候会问我，你知道我怎么听你的广播吗？怎么听你的节目吗？我赶到家匆匆忙忙刷牙洗脸，然后就上床，在被窝里打开我的小灯，戴上耳机听你说话。很多的学生朋友在我12年做节目的时候，已经7年过去了，高中已经研究生毕业了，研究生已经博士后毕业了，有的都已经成家立业，成为了小孩的爸爸妈妈。很神奇的广播连接了你我，忘不了那么多的朋友的惦记，真的是要特别特别感谢你们。那今天晚上我们来一起聊忘不了的人和事，我也特别的庆幸，也特别的荣幸，我成为了很多朋友心里脑海里那个忘不了的男主持人。比心，谢谢你们。时间过得很快啊，好多朋友进直播间聊天的时候说，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进行每一分每一秒。向所有进来的朋友说，你们好，我是周准，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十点大陆机，一个走心，一个可以陪着你一起度过安静夜晚的节目。一首好歌，一首好歌的送给你。接下来这首歌是什么呢？让我看看啊。 这首歌曲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很多年的老歌。这是我在听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在开车在路上，晚上的公路没有人，那个区域非常的空旷，交汇的车辆也非常的匆忙，很冰冷的街灯照着我自己，透过反光镜我就听到了这首歌曲。如果你此时此刻寂寞又有一种孤独的无助感的话，这首伍思凯先生的《寂寞公路》我郑重的推荐给你，闭上眼睛好好听听老歌的味道。 说好和你一起流浪，十月的我独自飞翔，窗外景物不断的变化，提醒我背叛的心。 来自伍思凯先生的《寂寞公路》呢，是很经典的作品啊，在编曲的部分以及演唱的部分都倾入了很多很多真挚的情感。我是个有时候会感觉到孤独的人，不知道这个孤独是自己给的，还是我想的事情具有的这些画面强大的动力推我向孤独的边缘。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一旦觉得孤独的时候，我就会找一些事情去做，真的。我不会让自己闲下来，我不能闲住，我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排解孤独的感觉。如果你是一个害怕孤独的人，我希望你不要老一个人待着不做事情，做点你想做的事情，让自己的思维和身体动起来。 我不注意 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我觉得上半段的时光真的是一瞬间就过去了，我们上半段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就要加一个小小的隔断，也谢谢你一直进我的直播间来跟我聊天，信任我，相信我，把我当成自己人。这段话很长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吗？如果你在看视频直播的话，但是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我给你读读这个很长的一段话。他说，听说我们都忘不了对方，听说尝试过爱的几个人面对爱也会诚实许多，听说现在虽然忙碌但也充实，如果可以，我想让你让听说去安排着，我们不联络不争吵，或者说这也是一种爱吧。关于一切你的对的错的，关于当初的决定，我想不需要证明。听说我们突然分开，听说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这段话里的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呢？是听说，还是一切假想，还是一种在经历过一些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之后一种超然释放的态度？就文字的力量，就有非常非常直接的感觉。你在写每一段话每一个字的时候，你在看每一段话每一个字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好些人很久没有写字了，只是用键盘打字，有时候一个很熟悉的字你竟然忘了。我今天晚上应该加一句，我们今天晚上要聊忘不了的人和事以及你想不起来的字，对不对？夜静于情荒于戏，如果你对一个事情非常的热爱，一定要勤学苦练，不要忘记去见见他。比如说你是一个热爱弹吉他的人，你的天赋非常好，指法非常棒，找那个弦和弦也非常的准确，但是那只是天赋，跟你同样起步的人没有你的感觉好，但是那个每天练琴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的人，与你每一个月每一星期练四五个小时人的琴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忘记和不忘记有一根弦，不忘记勤学苦练，不忘记惦记一个人，不忘记一些重要的日子，让每个平淡的一天过得有仪式感。你记得吗？如果你记得的话，我就很开心。上段还有二十几秒钟，再说说我们节目的联络方式。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我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你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你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十点大陆机，北京青年广播，诚意奉献给各位。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 道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景深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欢迎你进入我的房间，谢谢你进入我的房间，在那么多主播的亮丽的样子里选择了十点大陆机。各位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全国首档可以听可以看广播电台节目。就这个事情很多年是不会实现的。我就在想，我竟然在直播的时候戴了一条这样的围巾，我从来没有这样过，这是一个改变。虽然直播间很热，我也戴了一条围巾，我让大家感觉我在用心对这档节目。昨天晚上也看到很多朋友送我礼物，谢谢简妮给我那么大的一个礼物，我觉得会更好的做这些节目。还有就是看到了简妮最近的心情，我觉得你需要放空一下，好好的想想跟那个朋友你们之间的相处是不是真实存在过那种感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些经历是你拿不起拿得起又放不下的。我不管你怎样，我都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健康的生活和感情的世界。刚那个片花叫做点一首歌，是我节目当中的一个设置。在点歌环节当中，其实每天都会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有很多的朋友点歌。我觉得今天晚上这首歌特别适合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点播的歌曲的名字叫做忘不了，也跟我们的节目主题契合。它就是微信公众账号里名字叫做倔强人生小虎妞的朋友，他的名字很厉害啊，倔强人生小虎妞。他说我要点播一首忘不了，一定是而另版本的现场版本的在歌手当中演唱的版本的，没问题，我送给你也送给大家，来自于 Aline 天生歌姬，忘不了。 风吹落暗暗和远远， 生命当中有很多忘不了的事情，这些忘不了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深压在心底很多年，你想起它的时候，有的会微脚上扬非常的开心，有的会让你眉头紧皱不知所措。我们要感谢这些忘不了的事情和人，让我们的生命不至于那么乏味和单调。虽然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看到所有的歌唱的比赛的视频的出来的声音都是经过后期处理过的，其实在现场唱歌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可以接受的瑕疵，比如说音准不是那么的准，气息不是那么的够，表达不是那么完整，但经过后期加工电视出来呈现给我们的是完美的声音，但是你会听得出人在现场的那种真实的感受，每一个歌唱的艺术家们，我们叫他们演唱者吧，他们真的是倾尽所有去表达这首歌，音乐是无法骗人的，就像你看到的事实一样，音乐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拉小提琴，弹吉他，弹钢琴，你想弹钢琴有固定的音高对吗？你弹哆就是哆，你弹嗦就是嗦，吉他弦也是一样的，但是你要是拉小提琴或者拉二胡的话，其实它都是有找音高的。为什么我们说演奏的这样一些音符才是有情感的、有律动的？那个呼吸是顺畅自然的。机器可以做 ，MIDI 可以做，但是 会很费事费心。再说说演唱的部分，我们聊聊啊，演唱者是一个高度精力集中的心理智慧的协调的一种高级智慧的反应。唱歌，你的生理、声带、身体机能是否 OK？ 你的舞台经验是否丰富？你在舞台上是否能够呈现出你不在舞台上是练习的这样一个感觉？还有就是在唱歌选歌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可以唱八分水准分值的歌曲，你在唱歌选歌表现的时候一定要选一个 6.5 分到7分最多7分的歌曲，你有把握去演绎，你有可能在演绎的过程当中加一些你在平常当中出不来的感受，因为舞台会刺激人的歌性绽放。其实这些都像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就一切刚刚好，不要太过于超出你的驾驭能力就好了。谈恋爱、交朋友，所有的都是这样的。那接下来这位歌手，我要隆重推荐给你，真的是举双手，觉得他的现场的唱功是无敌的。张惠妹啊，张惠妹曾经在电视里看歌手的比赛，张惠妹的爸爸就对张惠妹说：“哎，女儿，你也可以去比赛，我觉得你比他们唱的要好很多。”张惠妹啊，没不太自信，于是就报名参加了比赛。就像所有电影当中演的一样，她是冠军。这首歌曲充满了唱功、作词人、作曲人、编曲人，肯定在一个屋子当中经过了非常多的激情、深邃的碰撞。如果你也听说我在直播间，你要告诉他。 突然发现站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走，还不想回家的我，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 听每首歌都非常用心在听，这首歌很多年之前我是在一个酒吧的角落里听的，现场的歌手唱的撕心裂肺，因为很难唱，我替他揪心了很久，就突然想到了，就想到了之前的那么多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事情，我都特别感谢那段岁月，那是一个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关心、一切都有我自己一个人往前闯的世界。 果你想起我，你会想到什么？ 如果你会想起我，你会想到什么呢？我说的只是如果，如果没有如果的话，就不要再想起我。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我们还有十一分钟零六秒钟，欢迎你进入直播间。不管你认不认识我，我都想好好的认识你们。其实声音和字都跟人很像。我最近参加了一个活动，是一件帽衫的推广活动，它让我们这些所有的推广的人去写自己的 ID。 我想了很短的时间，我就想起一句话，它叫做人乐音，音乐人，声如其人，字也是一样的。有位朋友说，这真的是周卓先生写的吗？ Sorry， 我不叫周卓，我叫周准，周围的周，准确的准，屏幕里写着呢，周准。十点大陆机有一个弹琴特别好的人叫刘卓啊，对，忘不了的事情很多哈。大家会在歌曲当中听到很多自己当不了的角色，做不了的演员，演不了的剧情，无法释怀的青春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很多人会在电影院，在话剧里找到自己青春迸发激情哭泣等等这样一些画面。我就特别羡慕当演员的人，我也曾经有一个当演员的梦想，我也曾经去演过一些网络的电影。我就会觉得演员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职业。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很多关于那样的报道啊，其实一个天生的演员，他不管做什么，我们抛开他的私生活不说，只要镜头看见你，你说开始，他就是厉害的，仿佛整个舞台就是他的。即使他的眼前有一个人，没有人，十个人，一万人，十万人，他是精彩的。所以我们要专注你自己做的事情，好好对待自己，把握你熟悉的目标，就是做你能做的事情，把那些能忘记的忘不了的都转化成一种工作也好，动力也好，只要你喜欢。但是下面这首歌，阿黛尔女士啊，应该叫她女士了，胖胖的 Adele， 她虽然很胖，但她非常灵活，非常漂亮，好看。这首歌里呢，这首歌非常的熟悉，再熟悉不过，但在夜晚想起来的时候，还会勾出很多人心里那个鬼。 Someone like you。 That you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and you're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 think I'll remember you say.Sometimes it hurts inside. since day eight. 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 of our glory days.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结束，我要跟你们 say goodbye。 我一会儿就要消失在茫茫的夜色当中，听着我的寂寞公路离开直播间，想着大家直到我闭上眼睛第二天醒来再次来到直播间。 Turn around around around 就是我的生活，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它是我热爱的。忘不了的都如影随形，忘得了的都不痛不痒，但我都希望不管你忘得了忘不了，在你用了全心全意深情相拥的那一刻，你是完全投入的，闭上眼睛的。我是周准，明晚再见，拜拜。 不愿放开你的手，此刻可否停留？爱的月伤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 我的感受